人民广播电台动听调频 FM94.5 Beijing's newest radio station。 Walking down the street and my news a freak, yeah. This is how I roll. Animal print pants out of control. It's Red Bull with the big bro. And like Bruce Lee, I got the clout, yeah. Girl, look at that body. Girl, look at that body. Girl, look at that body. I work out. Girl, look at that body. Girl, look at that body. Girl, look at that body. I work out. When I walk in the spot, this is what I see. Everybody stops and staring at me. I got passion in my pants and I ain't afraid to show it, show it, show it, show it. I'm sexy and I know it. Trying to tan my cheeks. This is how I roll. Come on, ladies, it's time to go. We headed to the bar, baby. Don't be nervous. No shoes, no shirt, and I still get service. Wow. Girl, look at that body. Girl, look at that body. Girl, look at that body. I work out. Girl, look at that body. Girl, look at that body. Girl, look at that body. I work out when I walk in the spot. This is what I see. Everybody stops and is staring. I'm sexy and I know it. I'm sexy and I know it. Check it out. Check it out. Wiggle, wiggle, wiggle, wiggle, wiggle, yeah. Wiggle, wiggle, wiggle, wiggle, wiggle, yeah. Wiggle, wiggle, wiggle, wiggle, wiggle, yeah. Wiggle, wiggle, wiggle, wiggle, wiggle, yeah, yeah. Do the wiggle, man. A little wiggle, man. Yeah. I'm sexy and I know it. Hey. Yeah. Something about the way she moved. I can't figure it out. It's something everything's safe. Don't worry, I got it. And everything she got, best believe she bought it. She gon' steal my heart, ain't no doubt about it, girl. You're everything I need. Said you're everything I need. Good evening, Beijing. Welcome to 8 Plus on Metro Radio. Your nighttime DJ Fiona is out of town, so I'm sitting in for her. 那么刚才呢 ,DT 也介绍了因为 Fiona 呢最近这两天都不在北京，因此呢我就来代班了。我是你的代班 DJ 戴以荣，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 Metro Radio。从晚上8点到11点呢，我都会在这儿陪伴着大家。那么刚刚在8点的时候为大家送上两首歌曲，分别是来自 Neo 的 Miss Independent 以及LMFAO 的 Sexy and I Know It。 大家都知道其实 LMFAO 已经解散了，不过 Redful 它其中的一个成员其实依然很活跃，因此最近呢一定要记得收听 Metro Radio， 搞不好我们就有机会把你送去跟他见面，就在北京哦。好，我们还是回到音乐当中来，为大家送上下面这首歌曲，来自 Little Mix Black Magic on Metro Radio。 All the girls on the black knocking at my door wanna know what it is, make the boys want more. Okay. This is our home too. Beijing's newest radio station. 94.5 Metro Radio. I saw stars on the pavement. California dreams. Looked up through the bright lights. No stars that I see. You said it's all yours if you take it there. I said I can't do it alone, I swear. That was Alesso Royal, Royal English 的 Cool。 这里是 Metro Radio 的 A+。 那么如果你觉得这个声音是谁啊，对，因为今天我是来代班的， Fiona 呢刚巧是这两天都不在。看到一些老听众其实都非常熟悉我们的这个微信的公众号，然后看到这个 Wesley 说晚间945的音乐感都是非常的有感觉，非常感谢你，他说也好久没听到你的声音了。确实是，我觉得仔细想来可能已经有四五年甚至五六年都没有在这个 live studio 里头做过节目了。另外呢，还有听众来问说很久没有在直播间直播了，会不会有一种恍惚感。我倒觉得有一点陌生的感觉，因为确实是不太熟悉这个全新的直播间。好，我觉得今天有三个小时让我可以慢慢的熟悉。如果你也想和主持人来一起来这个互动的话呢，也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 metro945metro945。 那么在接下来的这个三个小时之内呢，我们真的有很多非常非常好听的歌曲在这儿等待着大家。我来看一下今天稍后呢会为大家带来来自 Demi Lovato 的全新的歌曲，马上为您送上的这首歌来自 Rachel Platten 的 Fight Song， 一起来收听，就在 Metro Radio。 Like a small boat on the ocean, sending big waves Metro Radio. FM 94.5. New music now. I want to dance by water beneath the Mexican sky. Drink some margaritas by some blue lights. Listen to the mariachi play at midnight. Are you with me? Are you with me? Margaritas by some blue lights. Listen to the mariachi play at midnight. Are you with me? Are you with me? Margaritas by some blue lights. Listen to the mariachi play at midnight. Are you with me? Are you with me? I wanna dance by water beneath the Mexican sky. Drink some margaritas by some blue lights. Listen to the mariachi play at midnight. Are you with me? Are you with me? Are you with me? 那如果你也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话呢，稍后可以给我们发短信来。那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 Metro945。刚刚送上这首歌曲呢，确实是一首新歌，至少大家可能是很少在这个 Metro Radio 听到。Lost from Frequencies, Are you with me? 那么说到这个 Lost Frequencies, 但它是来自比利时的一个 DJ。那这首歌其实原本最早的时候是收录在一个乡村歌手叫做Easton Cobin 的这个专辑当中，那后来他自己给他重新来 produce 了一下。那么这首歌曲其实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刚刚出来的时候可以说是横扫欧洲，因为在欧洲的非常多的国家比如芬兰啊、法国啊、爱尔兰呀、还有荷兰、挪威、西班牙瑞典还有这个 UK, 对了在这个英国榜上，这个 UK Top 40目前呢，它应该是这首歌曲排在这个 Number 2的位置，真的是成绩非常非常的好。而且这位 DJ 真的非常年轻，因为他是1993年出生的到今年应该还不到22岁，因为他的生日是在11月30号。好，我们再一次呢回到音乐当中，我们稍后为大家马上要带出的这首歌曲叫做 Free, 一起来收听 on Metro Radio。 Oh. at work, in the car. Playing the songs you can sing along with. Beijing's Metro Radio. FM 94.5. That was Daily Achilata Crash. 您正在收听的是 Metro Radio 的 8 Plus 945，就是我，我是戴以荣。那么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一首新歌。那么这是来自 Demi Lovato 的新歌。那么大家都知道，Demi 其实在不久前是来过中国的，好像是来参加那个长江音乐节。那事实上呢，今年呢，他也有新作要推出，马上要听到这首歌曲呢，叫做 Cool for the Summer。这首歌真的是非常酷哦，因为我特别想跟大家强调的是，就是这次 Demi 的这首新歌听上去真的是我个人的感觉跟他之前的不一样了。那不一样的原因呢，是因为他请到了一位非常厉害的这个金牌制作人，他的名字叫做 Max Martin。 那如果你说你没有听说过这个 Max Martin， 那因为他是来自瑞典的一个音乐制作人和一个 composer， 事实上他是为非常多的这些个艺人当过制作人。那我想提起一些名字，你们觉得肯定就是非常非常的熟悉，比如说最早的时候是 Backstreet Boys， 那还有 Britney Spears， 还有这个 Kelly Clarkson， Katy Perry， 还有 Taylor Swift， 还有 Maroon 5， 是不是这些都是大名鼎鼎的名字呢？好了，我们还是闲话少说，一起回到音乐当中来收听 Demi Lovato 的这首 Cool for the Summer on Metro Radio。 What's up? It's Demi Lovato. This is my new song, Cool for the Summer. Turn it up. Tell me what you want, what you like. It's okay. I'm a little curious too. Tell me if it's wrong, if it's right. I don't care. I can keep a secret, kid. You got my mind on your body and your body on my mind. Got a taste for the cherry. I just need to take a bite. Don't tell your mother. Kiss one another. Die for each other. We're cool for the summer. Yeah. 京时间20:4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etro Radio 8 Plus， 我是你的代班主持人戴以荣。刚刚为大家送上这首歌曲，来自 Jason Derulo， Want to Want Me。那么看了一下这个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平台上，一众来自 Metro Radio 的小伙伴们都发来了这个信息来支持我。确实是代班的主持人真是不容易，因为好多年都没有上过直播间了。在这儿也要非常的感谢 Marina， 还有贼船船长，哇，这名字起的，还有大猫豆豆，收到你们的信息了。那么其他的听众朋友，如果在这个时间段还想来互动的话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Metro 945。另外呢，还有这个宝石蓝妖姬，他问就是有什么福利呢？那我觉得我能承诺你的福利就是，你记得明天收听早上的 Mr. Q 的这个 Wake Up and Drive， 如果你听到这个 Demi Lovato 的歌曲的话呢，参与互动你肯定会有收获。他应该手里准备了很多的好货，据说还有电影票啊什么的。好，那么在这儿呢要继续为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下面的这首歌应该大家是非常熟悉了，也最近呢一直在这个 Metro Radio 上热播，是来自 David Guetta 和 Nicki Minaj 的 Hey Mama， 一起来收听，就在 Metro Radio。 Yes, I be your baby. Yes, I be whatever that you tell me when you're ready. Yes, I be your girl, forever your lady. You ain't never gotta worry, I'm down for you, baby. Best believe that when you need that, I'll provide that. You will always have it. I'll be on deck, keep it in check. When you need that, I'ma let you have it. Plus I keep the nana real sweet for your eating. Yes, you be the boss and yes, I be respecting whatever that you tell me, cause it's game you be spitting. Best believe that when you need that, I'll provide that, you will always have it. I'll be on deck, keep it in check. When you need that, I'ma let you have it. My screams is the proof, some other dudes get the do. So I feed in the pool, leaving this interview. It ain't nothing new, I've been f***ing with you. And them people ain't taking you, just tell them to make a you, That's how it be, I come first like debut, So baby, when you need that, give me the word, I'm no good, I'll be bad for my baby. So make sure that he's getting his ass up. Make sure that his baby take care. Make sure I'm on my toes, on my knees, keep him pleased, rub him down, be a lady and a freak. Radio Beijing Corporation. FM 94.5 Metro Radio. I know it's late, but something's on my mind. It couldn't wait, There's never any time, 'cause life slips by without a warning. And I'm tired of ignoring all the space that's between you and I. Let's lock the door behind us. They won't find us. Make the whole world wait while we dance around this bedroom like we've only got tonight. Not about to let you go till the morning light. You can be my whole world if I can be set up. Nickelback， 这是来自加拿大的一个摇滚乐团，那么这是他们的一首 Satellite。 那么再一次回到这个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号上，非常感谢爽口的跳跳鱼非常认真哦收听我们的这个节目，然后呢还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分享了他刚才听到的这个 Demi Lovato 的这首 Cool for the Summer。 那么我们也非常开心，就是我们这儿播放的音乐呢对你会有所帮助。好，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戴颖蓉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怎么讲，一个新的这个研究的发现。那这是根据一项发表在美国的这个心理科学期刊上的最新的研究，那么显示与朋友变情侣的人相比，一见钟情坠入爱河的情侣在颜值上更接近。那么人们通常会选择和自身具有相似的外表、行为以及心理特征的伴侣，这种现象呢被称作叫做择偶匹配。那么科学家又要研究在时间是否能够打破这种择偶匹配，让人呢去和那些和自己在相似度相对要低一点的 是否会有机会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并不是一见钟情，因为一见钟情的话事实上就是说大家要有相互吸引，才能够产生这种 chemistry。 那么稍后呢，我们在这儿继续跟大家分享这个话题。要接下来为您送上这首歌曲，来自现在可以说是依然非常活跃的来自苏格兰的一位 DJ Karen Harris 和 Cliss 一起合作的 Bounce， 一起来收听，就在 Metro Radio。 Me. I am a man. Biffy Clyro 刚刚为我们送上一首歌曲叫做 Mountains。 您正在收听的是来自 Metro Radio 的 8 Plus， 我是您今天的代班主持人戴以荣。那么、回到我们刚才在讨论的一个话题、那就是发表在美国心理科学这个期刊上的一个最新的研究成果。那么刚才说了，就是一见钟情的人呢，其实他们在各个方面、是相匹配的。那是否说就是在各方面相差，这个差异比较大的人能有机会成为情侣吗？那么根据这个论文的第一作者，他是来自德克萨斯大学的 Lucy Hunter， 他表示研究结果表明，如果双方在开始约会前可以更加深入的了解对方，那么他们对另一半外貌的看法可能会随着时间发生变化，因为有更多的时间可以相互了解，或者呢可以让人们在选择伴侣的时候更多的考虑其他因素，比如说性格是否合得来，而不是那些显而易见的特征，比如长得美不美。那么中国呢有一句古话叫做情人眼里出西施，那么根据这个研究的这个结果呢，我觉得应该换一种说法，就要时间久情人眼里呢就能出西施，也就是说人们在相处的时间越久的话，颜值会变得越来越不重要。那这个科学的这个研究，事实上他们是研究了167对情侣，当时他们当中有100对呢已经结婚了，67对呢仍然在恋爱、情侣在一起的时间从3个月到53年不等，因此确实这个跨度是很长的，而平均的时长为8年8个月。因此呢，我现在要说 Single Ladies， 你们要加油哦、包括现在坐在这个直播间外戴以荣的这个亲友团的这个 Single Day Ladies 都要加把劲儿，一起来收听 Beyonce Single Ladies on Metro Radio。 Three good gifts, you can't sing radio station for Beijing. FM 94.5, Metro Radio. Dog Days Are Over 来自 Florence and the Machine 北京时间21:12您正在收听的是 Metro Radio 的 8 Plus， 我是今天晚上的代班主持人戴以荣。那么说到这个 Florence and the Machine， 哎，这刚刚听到的这个 Dog Days Are Over 实际上是他们的上一张专辑的歌曲。那么最近呢，他们又有了新歌。最近呢，他们在上个周末参加了这个英国的 Glastonbury 音乐节。那事实上他们是临时代替别人，因为当时压轴的应该是 Foo Fighters， 然后主唱把腿摔坏了，然后Florence and the Machine 就出现了。那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讲，就是登上这 Glastonbury 的主舞台哦，金字塔舞台，而且是压轴哦，我觉得这种可以说是对他们的一个肯定和褒奖。因为就是很多很多音乐人真的是要把登上这 Glastonbury音乐节的舞台，其实都不管是大舞台还是小舞台，真的就是一种肯定和荣耀。那么因此就是说，当天晚上在这个演出的过程当中呢，这个机器姐也是非常非常的激动，甚至在这个台上还摔倒了，然后爬起来继续非常神勇的演唱。但整个的这种感觉还真的是超级棒的，因为你想象当你站在舞台上，底下有十几万的这个观众在一起跟着摇摆欢呼，那种感觉一定是非常，我觉得要到了这种现场才能真正的体验到的。好了，我们还是再一次回到音乐当中，为您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 Life of Dillion， 一起来收听 Dreams on Metro Radio。 Don't know about sing my name in flashing lights, don't know about the penthouse a thousand feet in the sky, and girl I don't think I'm ready to fall in love, but if your dreams don't get you, they ain't big enough, big enough. My job at the store, couldn't take it anymore. The climb is harder than before, got me feeling vertigo. Ran a mile through the show, left my footprints in the sand. I know I'm here for something more, but I've been running from it far too long. Don't know about name in flashing lights, don't know about the penthouse a thousand feet in the sky, and girl I don't think I'm ready to fall in love, but if your dreams don't scare you, they ain't big enough. I wanna see my name in flashing lights, I wanna penthouse a thousand feet in the sky, and girl I don't think I'm ready to fall in love, but if your dreams don't scare you, they ain't big enough. Beijing's newest radio station. 94.5 Metro Radio. Ask for money and get advice. Ask for advice, get money twice. I'm from the dirty, but that Chico nice. Y'all call it a moment, I call it life. One day while the light is glowing, I'll be in my castle golden. But until the gates are open, I just wanna feel this moment. Ooh, oh, I just wanna feel this moment. Tokyo, long way from them hallways, filled with O's and O's, they counting always, real fat all day. Now baby we can party, oh baby we can party. She read books, especially about red rooms and tie-ups. I got her hooked, cause she see me in a suit with a red tie tied up. Hey Tang, it's nice to meet you, but time is money, only difference is I own it. Now let's stop time and enjoy this moment. Enjoy this moment, darling. One day while my light is glowing, I'll be in my castle golden. But until the gates are open, I just wanna feel this moment. Oh, oh, I just wanna feel this moment. Oh, oh, oh, I just wanna feel this moment. Feel this moment， 这是来自 Pitbull 和 Christina Aguilera 一起合作的一首歌曲。您正在收听的是来自 FM 94.5 Metro Radio 的 8 Plus， 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戴以荣。那么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呢是 Metro 945，因为这是一个直播的节目，那么现在如果你发来短信的话呢，我可以看到，我们可以一起互动。好，我们下面呢继续为大家送上好听的歌曲啊，为您送上这首歌，相信你已经是非常熟悉了，因为它是来自这个电影 Fifty Shades of Grey 当中的一首歌曲。那么事实上呢，这首歌的这本小说的一个序啊，也就是说叫 Grey 呢已经上市了。那么在这个发行之后呢，获得了很多很多网友的吐槽吐槽吐槽，一致的吐槽。然后甚至还有人说 Please can you burn the book one last copy for humanity， 也就是说就麻烦把这本书烧了吧，因为对人这样的话呢对人类的危害会减少一点点。哇，我觉得这个这样的信息哈，实在是这个信息量实在太大了。一起来回到音乐当中，为您送上的是来自 Ellie Goulding Love Me Like You Do， 一起来收听，就在Metro Radio FM 94.5。

Yes, they are Lawson 为大家送上一首歌曲叫做 Roads。 那么在此之前播放的一首歌曲呢，确实是一首电影歌插曲哦， Ellie Goulding 的 Love Me Like You Do， 特别告诉这个双口的跳跳鱼、因为他感觉就是一个电影歌曲。那事实上这首歌在前一段时间、不管是 Billboard 还是 UK Top 40在这个榜首啊，这个 chart topper 待了很长很长的时间。好，我们又到了新歌的时间了。那么今天呢，在这个时间段为大家带来一首歌曲，是来自 Duran Duran 的新歌。那么说到 Duran Duran， 其实啊，当我入行开始当主持人的时候，那时候话说已经很多年，大概是二十二年了，在93年的时候，那时候他们那张专辑也是非常火的。那我想很多的听众大家一定知道 Ordinary World。这些歌曲，那么事实上他们是成军于更早的时间，应该是70年代末的时候。然后呢，这个乐队我觉得非常的奇怪，因为他的这个成员是来来去去了很多次，因此就是说，在最早的时候和现在的时候，其实成员变化是非常非常大的。但是他们一直叫做 Duran Duran。那事实上呢，最主要的是因为他的这个主音歌手Simon Le Bon 基本上是一直在的，是从80年代80年的时候一直待到现在。那我想可能也是这个原因吧，他们还把自己叫做 Duran Duran。 那么这首歌叫做 Pressure Off， 事实上是他们的最新的马上要推出的这张专辑叫做 Paper Gods， 会在今年9月份的时候发。那么事实上他们这个专辑已经准备了有2年多的时间了，还特别邀请了 Red Hot Chili Peppers 的一个前这个吉他手来参与他们的这个唱片的制作。好，闲话少说，我觉得还是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吧，就在 Metro Radio。 Still tomorrow, are we losing? This is the music of FM 94.5 Metro Radio. Plus， 刚刚为大家送上的这首歌曲呢，来自 Athlete Superhuman Touch。 我可不可以说这是我的私房歌，因为事实上真的是非常喜欢。当然了，主持人是不大可能在这个频率当中去播放真正的私房歌曲的，只是他自己有各种不同的偏好而已。那么我们在接下来呢还有很多非常好听的歌，马上要听到是来自 CeeLo Green， 稍后呢还要为我们的听众 Billy 和大凡凡播出歌曲， So stay tuned。 Metro Radio 明天又有活动了、 你怎么知道啊？ 微信里说的呀，比广播都早。 关注 Metro Radio 官方微信 Metro 945，点了就听，在任何地方都能随时收听 Metro Radio。点了就懂，多忙都能第一时间了解全球新歌和潮流资讯。点了就爽，一手掌握 Metro Radio 源源不断的福利， 还能和主持人进行直播互动。 Hello， 我是 Mr. Q， 我是易先生 ，DT Fiona。 关注 Metro Radio 官方微信 Metro 九四五 More Than Music Metro Radio 九四五就是我，我是 Mr. Q， 每天清晨第一件大事 Wake up and drive 九四五就是我，我是易先生，午饭过后 High Tea Refill 为你的精神无限续杯， 九四五就是我，我是 DT Metro U-Turn， 用好的音乐陪伴你下班的归心似箭， 九四五就是我，我是 Fiona， Every night on 8 Plus Music never sleeps。 Wait, what about Ryan? It is on air with Ryan Seacrest Metro Radio FM 94.5. Are you ready to get loud? From New York to San Francisco, from Atlanta to Detroit, from Boston to Los Angeles, from Houston to Seattle, and around the world, this is The Remix Top 30 with Hollywood Hamilton 美国顶尖 Remix Top 30电音旋风席卷 Metro Radio， 为你呈现全球最火 DJ 操刀制作30首全美最热混音单曲，就在每周六周日晚8点到11点。 Metro Radio， 生活就像一首 Britpop 英伦摇滚，时而内敛，时而豪放，收放自如，偶尔是精致。时间不早，赶紧睡觉，明天早上7点 Wake up and drive， 我是你的 Mr. Q， 想找我 Only on Metro Radio FM 94.5 Metro Radio FM 94.5 More music next Metro Radio。 I'm just a kid.

America。 您正在收听的是 Metro Radio FM 94.5 945就是我，我是代班主持人戴以荣，而她是 Rihanna， 为我们送上这首歌曲 American Oxygen。 马上听到的是来自 Maroon 5 的一首新歌。那么说到 Maroon 5， 说到这首新歌 This Summer's Gonna Hurt， 我觉得就是如果不在上海的，我觉得所有的热爱流行音乐的这些个受众们，我觉得真是这个 summer 有一种 get hurt 的 feeling。 因为呢在今年的九月份以及在后面的日子当中上海有超级多的演唱会，当然包括这个 Maroon 5， 还会有Taylor Swift， 应该是在11月，那还会有 Bon Jovi， 会有 Muse， 会有 Robbie Williams。 哇，为什么都是集中在这个时间去上海呢？感觉这个夏天都想搬到上海去了。好，既然不能去，还是回到音乐当中来，为您送上这首歌 This Summer's Gonna Hurt on FM 94.5。 94.5 Standing in a crowded room and I can't see your face. put your arms around me, tell me everything's okay. In my mind I'm running round a cold and empty space. Just put your arms around me, tell me everything's okay. Break my bones, but you won't see me fall. Oh, rise inside, we'll rise against them all. Oh, darling, hold my hand. Oh, won't you hold my hand? 来自 Jess Glynn Darling Hold My Hand， 在这儿呢也要让 Billy 和大凡凡 Hold Your Hands， 因为下面这首歌曲就要送给你们，因为 Billy 和大凡凡在7月26号也就是说这个月接近月底的时候呢就要结婚了。哇，祝贺你们，一定要幸福哦，一定要永远在一起。为你送上的是来自 Bruno Mars 的一首 Marry You， 一起来收听，就在 Metro Radio。 In your eyes, or is it this?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动听调频 Metro FM 84.5 Metro Radio。 来自 No Doubt Settle Down Get Married and Settle Down 要再一次祝贺 Billy 和大凡凡那么他们刚才又发回了这个微一个小视频他们正在收听这个Bruno Mars Marry You 而且呢告诉我说他们的微喜帖的这个背景音乐呢其实就是这个 Marry You 哇我觉得特别巧真的是非常的赞现在呢已经是晚上的20:09了您正在收听的是 Metro Radio 的 8 Plus 我是你的代班主持人戴以荣 8 Plus 在8小时之外你到底会做些什么呢也欢迎大家呢发来微信告诉我那我们的微信号呢是 Metro945 只要关注一下就可以发微信了那么接下来这首歌呢我特别想送给所有的上早班的听众朋友们包括 Mr. Q 哈，时间不早了你们都该休息了送上来自 Sia 的 California Dreaming 一起来收听就在 Metro Radio Station. FM 94.5 Metro Radio Ingrosso 为我们送上这首歌曲 Something New。 您正在收听的是 Metro Radio， 这是晚间八点到十一点的 8 Plus。 Fiona 呢，你们日常的这个 Nighttime DJ is out of town， 没有在北京，那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戴以荣。刚才呢说到了这个英国的音乐节 Glastonbury， 那就是英国最大的流行音乐节了。那么今天这个时刻呢，我想来说一下，就英国排在第二的，也就是说这个月马上就要开始的 Tea in the Park。 那事实上它是苏格兰这个地区最大型的这个户外流行音乐节。那今年呢，看一下这个阵容呢，也真的是非常的了不得。流行的歌手呢会有Jesse J， 还有 Sam Smith， 还有 Mark Ronson， 还有Jimmy T。 另外呢，当然还会有很多的这个 DJ， 比如说 David Guetta， 还有 Avicii 那另外呢还会有一些英国本土的乐队，比如说像 The Script， 还有 Kasabian 你想象的，在这么多的音乐队呀、音乐人聚在一起，这样的一个音乐节会是怎样的一个盛况？ 几年前呢也曾经去过这个 Tea in the Park 啊，我不得不说，其实在英国办音乐节，它几乎是不大可能说遇到不下雨的天气。因此呢，就说其实你要在英国去参加任何的音乐节，基本上真的是一个体力活，要准备好高筒的这个雨靴，然后还要背上好多的一些个需要在这个啊泥地里做好就是要跋山涉水的那种感觉，因为脚踩下去真是一脚烂泥，要费很大的劲儿才可以拔起来，但是也确实是一种 lifetime experience。 好了，我们还是回到音乐当中，为大家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 DJ Snake 和 Aluna George 的 You Know You Like It， 就在 Metro Radio。 Try again another day. I should be happy, not tipping the scales. I just won't play, letting my life get away. I know for love, I'm not a follower. I don't take things as they come if they bring me down. Life can be cruel if you're a dreamer. I just wanna have some. On Metro Radio. How you gonna catch and send all these questions? Take a look. Metro Radio， 这是来自 Joss Stone 的一首全新的歌曲，叫做 The Answer。那么事实上呢 ，Joss Stone 呢，在这个月的17号就会推出他的全新的专辑，名字叫做 Water for Your Soul。那么，说起来呢，他这张新专辑呢，会比以前要多更加的electric， 或者还要多一点点 hip hop、reggae 啊这些个因素。那么在过去的几年当中呢，他其实一直在 plan 一个全球的这样的一个 tour， 然后他把这个 tour 叫做 The Total World Tour， 大概要花2年半到3年的时间。那么现在呢，今年他会在上海，应该是在爵士音乐节的时候出现。啊，又是上海，又错过了北京。好了，还是回到音乐当中继续听歌吧，来自 Ella Henderson 的 Ghost， 就在 Metro Radio。 I keep going to the river to pray, 'cause I need something that can wash out the pain. And I'm lost, I'm sleeping all these demons away. What's your ghost, the ghost that awakens me away? My friends, have you figured out? Yeah, there's so much inside of you. You try to hide at another you, but your evil was coming through. And these guys sitting on the wall.Your cold heart makes the spirit shake.

was Coldplay Fix You， 而时间呢已经来到了22:36，这里是 Metro Radio 的 8 Plus， 我是大家的代班主持人戴以荣。接下去为大家送上的一首这个新曲子呢是来自 Cascada， 那么大家也知道，就是作为一个 DJ 啊，那么在全球范围内非常出色的，可以说是比如说排名前20、前10、前30的，基本上其实都是来自欧洲的 DJ， 而 Cascada 呢是来自美国芝加哥的一位 DJ， 他曾经在这个 DJ Times 的这个票选当中呢，在2011年和2013年度呢被票选为 America's Best DJ。 好，我们接下来就要为大家送上的是他的一首 brand new song， 叫做Never Sleep Alone， 一起来收听，就在 Metro Radio FM my heart, but she wanted my soul. 相信都不用我多介绍，大家都知道他叫 Nick Jonas Chains。 事实上呢，他这张专辑呢也已经有这个环球唱片在引进了，并在国内发行了。那如果你是 Nick Jonas 的 fans 呢，可以关注一下。现在时间呢已经是晚上的22:44了，您正在收听的是来自 Metro Radio FM94.5 的 8 Plus。 稍后为大家送上的这首歌曲呢，我相信在前一段时间在 FM94.5 当中已经非常熟悉了，听到这个旋律。 Yes, Years and Years, King。 Don't wanna wait for you, don't wanna have to leave. tonight. Oh, let's fight. Oh, let's fight. Oh, let's fight. FM 94.5 International Radio from Radio Beijing Corporation. This is Metro Radio. Adam Lambert 为大家送上这首歌曲 Another Lonely Night。 说实在呢，在这儿做了三个小时的直播，我觉得一点都没有觉得孤单，因为在直播间外有亲友团，然后在我们的微信公共账号上有很多很多的听众在一起，觉得非常的开心。那明天在同一时间呢，我会继续回来代班，因为 Fiona 呢要到下周才能够回来。晚间的11点之后呢，是我们的 Music Nonstop 的时间，会不断的为大家送上音乐。而到了明天早上的7点钟呢 ，Mr. Q 会回来，因此呢，记得要收听他早上3个小时的 Wake Up and Drive。说实在，他手里的有很多福利哦，明天又有电影票，还有好听的 CD 要送给大家。好了，在结束今天的直播节目之前呢，还要为大家送上两首歌曲，分别是来自 Bon Jovi 的 When We Weren't Born to Follow。 那么马上听到这首歌曲，来自 Tove Lo Habits Stay High。 那么在这儿要说 一声 See you tomorrow， 明天见。 Radio.